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其阴其义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咁又到奇异档案第二节啦，咁咧就我哋嘉賓女主持咧，林海欣欣欣咧，就因為有啲急事咧，所以咧就而家由我頂住先，一個人主持啊。我係邊個？潘發光咯。咁咧，今日嘅嘉賓咧就係、是、依然係千鹹吉川娜娜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個名唔知點解你要追翻佢仲有一集㗎，睇翻咪知咯。係啦，我唔解釋㗎啦。係。咁咧就千鹹。嗱，咁而家得我同你啦，啊，咁依然精彩噶，系咪？千男大把料爆。嗱，咁我想讲下啦，你就系有催眠师牌啊，咁你系几时学催眠？ 系2014年，谂翻都4年前啦，咁快。 系，咁台喺边啊？台湾学？ 系啊，喺台湾。 点解你会走去学呢啲嘢？ 其实真系唔。即係你問我，其實我自己唔知嘅，總係神好似神推鬼拱咁樣咧，就想去接觸多啲，想去接觸多啲，一路就係想去接觸多啲。係 啊，我都聽你講咧，話你自己好多呢啲經歷或者呢啲嘢，好似擺緊。咁係咁，冇意思啊！咁咧，好似話你之前咧，你都有好多經歷啦。咁其中一啲咧，都係。你解釋不到的嘢，係咪呢啲元素裏面都有關係？想去追求多啲類似一啲嘅關於一啲嘅解釋不到的事物啊，類似呢啲咁樣。 其實我好細個開始咧，就中意睇呢類型嘅書嘅，即係各類型係。即是神鬼學啊，或者其實我是不聽鬼故，即是我不看鬼片，我不是喜歡那種，我是真的喜歡原理上面去了解的，即是例如是能量學啊，例如是一些佛經其實都有的，各種的書都會去看，催眠其實很吸引我的，因為催眠它除了是科學之外，它還接觸了一些可能神鬼學的，尤其是台灣，台灣是嘅催眠係特別 搭住嘅， 係啊，同埋我好有興趣知道自己前世今生嘅，其實 好多人都想知嘅，咁咧明嘅，即係已經明白你個心路歷程係咩啦。我因為我細個大咧都會中意睇啲書啊，同埋研究呢啲嘢嘅人嚟嘅，係啦，所以你普通鬼故啊嗰啲節目咧可以少睇嘅。唔係，但係奇異檔案可以睇啦，因為會講呢啲。 咁仲有就係因為我接觸塔羅牌啊。接觸塔羅牌嘅時候咧，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我嘅靈力咧？ 你學咗塔羅牌？ 學咗，係好準嘅，好準嘅。咁樣咧就知道自己嘅事，之後原來配合催眠係更加好嘅嗰件事。 係咁啊，因為我嘅理解咧。塔羅牌一種西方即係類似係占卜嘅嘢，咁其實同我因為我攞翻嚟套翻落去中國嘅占卜嚟睇咧，其實 意理一樣的、或者是用的物件或者那樣的方式不同之外、其實意思一樣，其實都是即係做一種即係通靈嘅一種嘢、因為占卜一定要靠即係冥冥中我哋相信有主宰，係啦，咁先至有得占卜㗎。 有結果㗎嘛？ 因為你根本占唔到卜咯。有好多人，好多人但佢唔信呢啲嘢嘅，唔信有靈魂啦，或者有鬼啦，或者呢啲學説嘅話咧，唔信有靈啦、神啦，其實佢哋又學咗術數占卜喎。咁佢走去研究，以為一種學術，其實呢樣玄學唔代表一個正學術。其實因為我覺得咧，我個人覺得咧，其實入邊當中包含要啟靈嘅。 哦，係。 係嘛？即係譬如話，好似占卜咁樣，我哋要有靈。你邊個？你相信邊個反呢只牌？ 我自己個人理解啦，就係、是。我哋人會有能量場噶嘛、，That's why 你個靈擺先會轉噶嘛，即係你玩靈擺嘅時候，我個意識高我咯，即係嗰個意思係高我，你嘅高我即係你嘅靈魂係去揭呢個牌咯。 係啦，好啦，咁我哋中國裏邊講咧靈魂咧，我哋有幾種？譬如話我哋所講嘅其中一種就係我哋嘅元神咧個靈魂咧，我哋靈魂係係本身咧係元靈咧係唔係呢一世嘅？是很多小的，所以我們呢的智慧其實呢現在我們未開曬， 應該要更加高的， 是的，可以再高，因為我們是用本世的東西，實際上它的記憶呢不只是本世的，只不過呢是你懂不懂開啟這個掣、我相信我理解就是你所說的那種高靈、 只是演繹得不一樣，大家演繹不一樣。 另外一種呢就是有愛靈，愛靈的意思呢就是隨著你的因緣、即是佛經所說的因緣，而呢在你投胎，我們相信有六道輪迴的話、投胎的時候已經、跟你一起同體這樣在來這個人間了、那這樣說呢，他也可以有些是還債還是報恩、所謂有些是他會可以主宰到你一些、分辨一些東西、或者做一些事、或者提點你一些東西，這種也是叫做另外一種的高等，就是比較高的靈在你的身上、即不是那種說神靈高等那種，不是那些、就是說他比你更加知道多一些東西、因為他是上一世或者幾多世前 他更加有學識， 是的，他知道 老的靈魂 變了你的人老精鬼老靈嘛，係啦，咁邊度嚟講？佢知道咗好多嘢，而佢鬼喺據經典裏邊記載，又係有鬼物裏邊係有五通嘛。如果有五通的話，咁佢知嘅嘢咪快咯。咁所以邊度嚟講咧？要靠靈去翻牌，不論係自己元靈，自己元靈根本上係所謂有啲人修練練自己嘅元靈。有些人是練另外同另外一個靈、或者神靈降落、你跟他合一、那幾種的方法。 我見有些人呢，他們病完或者突然一瞓醒呢，講第二種，懂講第二種語言那種、其實會不會都是因為他的靈魂本身古老，他懂第二種語言、所以他們這樣，還是多數都是外靈呢？ 通常外靈， 通常都是外靈， 外靈是啦，自己嗰個靈魂係古老㗎啦，或者已經累世咗，轉咗好多世，但係無啦啦會講第二種方言咧，就好少嘅。佢或者佢智慧、佢認識，或者佢嘅行為舉止，有可能咧流露到一啲係即係蛛絲馬跡，係佢根本上唔止係呢世嘅人。 明白。 啊，佢仲有一啲唔同嘅嘢，係啦，或者。有些神的性格、品味、或者很多很多不同，為什麼這個人的喜好是這些的呢、為什麼他特別無端端他特別害怕一種東西呢、其實他今世是沒有遇過， 我有個 case 也是 這樣，是的，我好好聽一下，他 今世完全沒有遇過這些衝擊，但是為什麼看到這件事已經害怕呢？是害怕得很緊要發慌的那種害怕、這些其實呢是追回他前世的。 我有聽過，我聽過朋友說、或者未有小朋友，這樣呢 有個朋友，有些朋友話小，你問翻三歲以下的小朋友咧，佢哋係你問佢哋以前係點樣嚟噶，喺媽媽肚係點樣，佢哋係會答到你。 嗯。 佢哋係會答到你啊？ 點解？ 佢哋有啲就會話係有天使姐姐、天使哥哥擁我落嚟嘅，咁噗一聲就到咗肚啊！係有呢啲研究上網都睇到嘅。係有人即係你開始啊，翻去問下你三歲以下嘅小朋友，大個咗就唔講噶啦，即係大個咗之後有學識啦，有學問就冇再有呢個。 但係就唔會咁講噶啦。 係啊。細個之後係有嘅，有啲係話我上一世係點樣有邊個擁我落嚟啊？喺上面喺天上面望到咯咁樣嘅。我中意媽媽，所以跳落個肚度。是有很多呢啲故事， 啲細路仔會咁講嚇，係 你問佢，你唔問佢，佢唔會無啦啦講。你問佢，佢會講嘅。 係喎，咁你哋可以試下。 可以一試嘅。 係啦，所以細路仔咧，佢始終咧都係，佢或者仲係有啲遺留到一啲咁嘅嘢喺度，佢仲係唔會守呢個秘密。 因為唔係第一個半個啊嘛，係好多都係咁樣。 呢個係做咗一個呢啲咁嘅即係統計啊或者研究個。係啦，咁嗱咁啦，如果咁樣講法。你又點樣？除了是因為想要接觸呢些嘢啦，同埋呢啲咧，咁你其實在未學催眠的時候，你係有咩發生過？或者你周遭的朋友有咩嘢令你有多少呢啲咁嘅更加想知道、更加想追落去？ 其實我之前有帶佛牌嗰啲， 但 係咧就去到。之後就冇啦，因為我覺得能量有啲衝突，即係頭痛啊，會唔舒服。 係會嘅。 仲有我甚至我啲朋友嚟瞓佢都頭痛。 係啦。 係，所以就可能同我冇緣啦，咁我唔批評任何嘢，咁就冇帶，最後就請翻去寺廟咁樣咯。咁就呢樣嘢都令我更加接觸到啊，即係真係會無啦啦，你覺得？ 冇理由會頭痛噶嘛？ 你冇理由頭痛噶嘛？你冇理由痹噶隻手。 係啦，係啦，冇理由痹嘅。 冇理由痹噶，咁樣，所以之後就直到我接觸咗催眠，真係有師傅同我講，佢話你唔想學咧，你就即係你唔想學呢一方面嘅嘢咧，你就唔好理點解貴，唔係唔好理點解手痹，唔好理點解會唔舒服，你唔理咧就好啲嘅啦。 係啊， 如果你越理。 不要細味佢，唔好係啦，唔好個注意力集中去點嘅手臂，注意力集中去頭痛， 冇錯， 越注意力咧佢就會放大。 冇錯，你越注意原來就會找得更加多， 係。 你越注意然後你可能會發覺你能量係點樣流動啊，各樣你都會 feel 到，但 係 當你唔注意佢咧就冇㗎啦，就唔覺㗎啦。係 啦， 咁之後我就去咗台灣學催眠啦，咁就了解咗好多前世今生啊，或者聽老師講咗好多 case 啊，唔同嘅 case 好得意嘅，其實全部都咁有樣嘢發生咗係比較有趣，可以分享下。咁就係嗰陣我喺台灣學緊嘅時候咧，好奇怪啊！課室無啦啲燈咧成日都壞。 是 真係，我真係一開始單純係覺得啊，啲燈成日都壞，有閃下閃下嘅， 即係能量場問題。 係咯，我以為咁，我冇懷疑嘅，啲燈壞咪壞咯，咁咪換咯，直情要熄咗佢有幾盞。 係 咁，跟住就去到有一次係催眠我啦，有個比較強勢少少嘅老師過嚟催眠我，咁就遇到少少語言嘅問題。 是 那就其實很順利的，一路到那就去到一個中東的地方，有人騎馬這樣一路都很順利，直到有一次，直到他跟我說把你的頭倒轉，即是將他頭倒轉哇，我因為潛意識你知是不懂思考的嘛，我入了潛意識狀態，真的倒轉了360度，我看到個人的頭360度，我整個人彈，真的彈起身尖叫。 你見到個頭倒轉？ 倒轉咗啊！真係 唔係你個頭？ 唔係我的頭，我見到人哋嘅頭倒轉咗。哇！我真係嚇，因為你知唔識思考嘅時候，你好驚噶嘛，見到呢啲嘢。你唔係平時睇鬼片倒轉個頭喎，你講緊 你第一身嚟 啊！你係潛意識望住嗰人倒轉個頭喎，第一身我望住 第一身啊嘛， 好驚，跟住就咁樣尖叫，就喺呢個時間咧，突然之間我個隔離個同學，佢 feel 到有嘢衝撞佢，即係有樣嘢有個人。衝撞佢，呢樣嘢其實同我個催眠係冇關係噶嘛，即係同催眠緊我嘅事係冇關係， 係冇可能啦， 係都唔關佢事㗎，催眠我啫嘛，唔會有嘢撞佢㗎，係 啊， 喺嗰個時間有嘢撞佢之後，我嗰個老師都嚇到出咗嚟，咁佢咧先好婉轉咁問我，佢話其實佢知道咩事嘅，因為要講翻就追溯翻前一日， 前一日咧，佢有問過我，你媽咪係咪落過 BB 啊？咁樣，之後我話嚇冇喎，完全冇。之後我再問多次我媽咪，我嚴刑逼供，我問我媽咪你到底有冇？佢話我真係冇，真係冇。跟住咧，我先諗翻起，我最近咧有個，我嗰陣有個朋友就前排過咗身。咁我就有同翻我老師講啦。咁我老師可能就同佢溝通到嘅。咁同佢溝通過，佢知道我驚嘅，我同佢講話我好驚呢啲嘢嘅，佢就冇再同我講。就係咁樣，跟住就佢嗰日就同翻我講，就係、是、可能我朋友喺度。他就想整蠱他啫，佢問我朋友之前是不是很百厭的在世的時候，我話係啊，佢好百厭的、 啊、 就是咁樣，可能就整蠱我個同學。 嗯， 所以就佢會見到有嘢衝過去。 即係咪哇？直接見到樣嘢 撞，係撞到佢，係直接撞佢。 哦， 咁樣，咁我嗰陣先知，原來我朋友一路跟住我咯。 嗯， 都唔知佢係咪嬲我咧嗰陣，因為喺。佢走嘅時候咧，我喺英國嘅。咁嗰陣有個佢走嗰一日，有隻咁大嘅昆蟲。喺我嘅攞，因為我 咩昆蟲？ 我真係唔知蚊定係乜嘢。 冇咁大隻蚊。 咁大隻嘅喎。 係。 所以咧，我就唔知道咁大隻蚊定係乜嘢咧，喺我個 lock， 因為我份 lock 上我喺 host 嗰度住噶嘛，份 lock 上咁大，我打死咗佢。 哦，喺英國。 喺英國，喺英國。之後就。我內疚喎，我竟然打死一隻蚊，我好內疚。我話以後都唔殺生啦，對唔住，我係咁講對唔住，唔知點解。之後先知原來佢嗰日出咗事。 咩意外？ 意外，意外走咗。 交通意外咩？呢對字。 意外啦，意外係意外啦，咁就走咗啦。咁就其實佢知道自己會走嘅之前。佢喺佢走之前嘅。九個月前咯，我未去英國之前，佢同我講過，如果佢走咗嘅話，佢喪禮要點樣擺？即係佢一句無心嘅講咗。 講無心講嘅啫，真係會 真係發生咗。佢唔止講啊，佢嗰日咧仲 send 曬好多相俾我，話我知佢喪禮播咩歌。 嚇！ 咁巧，可能佢真係無心，突然之間想講呢樣嘢，之後就 因為佢唔係設計死噶嘛， 佢唔係設計死嘅，所以就但係最後我都幫佢完成咗嘅。即係、 哦、 我哋都有幫佢完成到。 咁你其實佢即係跟住你咧，係咪好朋友咯？ 佢話純粹係想望下，即係老師話純粹當我好朋友，想望下我，就係咁樣。 多謝曬，真係咁樣。 咁我又唔怕，即係當佢知道嘅時候，我又冇擔心嘅。 咁但係其他朋友或者你又唔驚啫，有啲朋友驚，又或者佢你收租嗰啲朋友同學仔係有感應嘅，即係俾佢嚇親嘅多過人喺附近咁。 係啊係，最主要係咁玩啲燈啊。 係咯， 佢想人哋知佢存在。 係 啊，都好頑皮下喎個人。 可能因為佢知道老師睇到。 係啦、啊，就做多啲嘢啦。 係就你我喺度啊。 好啦，咁樣咧就咧誒，好快咧就講到咧就呢度啦。你想知道啊，千南再個催眠歷程咧入邊有啲乜嘢咧？咁咧就留意咧第三節嘅祈禱咯。 一陣間 嚟見。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